前面那个人都有罪，后面无路可退，越发证明疲倦，那感觉没有适合滋味，就像被笑变的泪，你是在无限的黑，阻挡被拒门，也有被拒会让我伤害。提醒我我的旧伤，我是没关系的承诺，了就光忘记在角落，一件一件一件乱糟黑色脸部披风，吹动烟花无言的颤抖，洒下的感情被我吸不回的手，沉默人家沉默人家孤单开始发酵，不停对着我嘲笑，回忆逐渐烟消，曾经纯真的画面残忍的温柔出现，脆弱时间到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原始的父母一转路，看不见追的孤独，请原谅我的自负。 Check it, check it, yeah. 没人能说，没人可说，好难承受，我要的没有可治愈的孤独。 Check it, check it, yeah. 闭上双眼，我有感觉，

你的眼睛，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。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娜娜，你看你这肚子是不是该减肥了呀？ 我只不过就多了点肉肉嘛。 何止一点啊，要是在公交上，肯定有人以为你是孕妇，要给你让座呢。 你 小腹突出是众多女性都会遇到的问题，如果没有一项运动能让小腹变得平坦，那么可能就是腹部肿胀了。要想有效减轻小腹膨胀，可要注意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哦，比如减少每天摄取的盐分，能够帮助缓解水肿和腹部膨胀；每天摄入足够量的水分，能够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盐分，停止膨胀。在水中加入苏打和柠檬，能够中和胃酸，帮助缓解胃部胀气。少吃多餐，降低进餐的速度，能够很好地减轻胃胀的情况。用大茴香做菜，能够帮助缓解消化问题，同时能够减缓恶心、胀气和小腹膨胀。薄荷茶能够帮助改善不正常的胀气和膨胀，也能帮助改善干呕，还能让身体暖和起来，并且大量出汗。养生小贴士：纤维食物减掉肚腩。腹部膨胀是过敏性肠综合症的典型表现，还会带有便秘、腹泻以及腹部疼痛，建议停止摄入奶制品和脂肪含量较高的食物，最好多摄入含纤维的食物，就能很好地控制过敏性肠综合症，有效地减轻胃部不适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让你心疼的姑娘，如今已悄然无踪影，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， 我们戎渠秋菊，华茂春松，内娘李国，常然待倒红颜，木兰从军，巾帼不让须眉，昭君出塞，这红颜可不是祸水。你听到我的声音，看到我的脸了吗？我是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，我就在 FM 九九九，深呼吸，多留意，去发现这座城市里我们无处不在的美丽。 想

些风雨还有阴霾，你关于未来就请你坦然，不要离开，不要离开，都会好的，总会有的，那些风雨还有阴霾，你关于未来就请你坦然，不要离开，不要离开，都会好的，总会有的，那些风雨还有阴霾，关于未来就请你坦然，不要离开，请你等待，都会好的，总会有的，那些风雨还有阴霾，关于未来就请你坦然，不要离开。 心情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创抽象派画风的伟大艺术家毕加索，时至今日仍然为人们所推崇。他所做的画是世界各地人们趋之若鹜的珍藏品。可是谁又能想到，这样一位风光无限的大画家，也曾经有过不堪回首的岁月。因为当时在巴黎夹着一块画布为生的年轻人实在太多，尚未成名的毕加索四处碰壁，贫困潦倒。在他只剩下15个银币时，毕加索做出了他人生之中最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策划。不久后，整个巴黎的画廊老板都快发疯了，每天都有人到画廊转悠，左看右看，却什么都不买。临走之前，他们都这样问道：请问这里有毕加索的画吗？无数次的询问使得毕加索的名字犹如明星般在画商的圈子里炸开了。谁是毕加索？有谁看过他的画？人们按捺着激动的心情四处打探着。直到一个月之后，毕加索带着他那些许久无法卖出的画出现了，画商们很快将他的画一买而空。于是这个被巴黎主流画界一直拒绝于门外的艺术家一举成名。原来毕加索用那15个银币雇佣了几个大学生，成功地将自己生涩的身份进行了调转，从而使人们更早地欣赏到了他那天才般的艺术才能。简单生活格言，如今热爱艺术的人们对毕加索投以崇敬而热切的目光，因为他在绘画的领域中做出了最精彩的答卷。可是我们不能不说，毕加索的人生策划才是真正的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。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